唔好同我讲只 game 有几好玩 ，cosplay 几多狗公，电影有几深奥，艺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听噶嘛，系咪咁话？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系蝎子王，城寨见。 Hey, 大家好，王伟民一家之言啊，第二部分依家又开始，我哋讲紧嘅今日系呢个啊 TSA 家长同教育官僚大决战啊，教育官僚喺琴日立法会被问到，其实教育嘅真正目的系乜嘢咧？佢唔敢正面答，亦唔答，因为冇得答。喺佢嚟讲咁复杂嘅问题，我讲你都唔明，系嘛？你故意挑衅。啊！当有议员问：咁你个仔女喺边度读书呢？啊！佢更加费事答，因为喺佢嚟讲，好明显你亦系不来来意不善，因为你明知我仔女喺英国读书，啊！你就问我仔女喺边度读书，啊！所有香港官员都要享受到呢个回归前嘅公务员福利，咁公务员嘅福利之一就系儿女啊可以喺免费英国受教育，啊！仲有来回机票，教育嘅目的系乜嘢？呢个唔系一个难答嘅问题。如果你真系接受中华文化，如果你真系一个教育工作者，孔子为佢定咗四个字啫：孟以养正。系啦，教育个力，教育嘅目的系乜嘢？教育真正嘅目的，根据孔子嘅诠释，喺《易经》嘅诠释，佢话教育咪就系、是、啊，培养一个人嘅完整人格咯。咁点要分咁多嘅唔同学院呢？咁因为根器不同啦。有啲人从啊数学系里边寻找佢嘅啊完整人格，有啲人就从呢个历史系里边寻找个完整人格，有啲人就系从啊医学系里边寻找完整人格。呢、这个就系教育嘅总目的，系因应不同嘅根器啊嘅高下啊嘅趣味嘅性格嘅分野，但系个目标好清晰嘅。呢、这个就系由大学呢本书亦讲咗咩叫大人呢？大人唔系18岁成年叫大人。大学之道即系话大人嗰个标准喺边度呢？你咪要彰显人嘅光明德性咯，在明明德，在亲民，你要爱天下嘅人咯，在止于至善，做到最好为止咯。因此佢讲咗一套方法出嚟，点去做到咁？你无论几多岁，如果你达唔到呢个标准，你根本就唔系一个大人，呢、这个三纲，三纲就系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嗱，本来一个好容易俾你慷慨陈词啊，讲述呢个教育个最高理想嘅地方。点解孔子喺2500年前一个人被称为至圣先师，中国历史文化里边推崇嘅第一个圣人，2500年以来都冇人可以取代呢个地位。到佢几传之下，佢嘅门人传俾嘅系曾参写一本文章叫《大学》，睇我所讲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参传咗个门人就俾咗叫子事，呢、这个就孔子嘅孙，佢写一篇文章叫《中庸》，收咗喺《礼记》里边，啊，就系讲俾你听中庸之道，因为你会容易功夫而端。点解功夫而端？人系偏执嘅，好似杨朱为我吓，墨敌兼爱。都是各执则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个就叫中庸了。到子市有个学生叫孟子，写了孟子七篇，那个时代已经去了战国了。这四本书最后朱熹将它抽出来，大学和中庸成为一本书，所谓经。什么叫经？经是经常的意思，即是永远都啱的意思。经就是四书五经的经，这四本书就是论语，即是孔子的言论。大学就是曾参的讲一个大人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是怎样能够造成的，在于啊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跟住到中庸，用其中于民，再跟住到孟子七篇，讲出他政治理想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出来。这个不是教育咯，教育就是这样。咁但是问题，教育官僚不会讲这些给你听，因为香港的教育是技术训练。专业训练，佢训练咗个医生出嚟就系医生，但系医生你会变得劳重谋呢啲人噶噃，系咪啊？ 你会话喂，我哋训练律师，喂律师，如果你试下，喂，我成日叫啲学生或者叫啲朋友得闲去高院听下审啦。你听下审就知啲大律师系点噶啦，其实睇律师点噶啦，其实系喂海盗行业嚟嘅，其实系你试下去听审啦，睇下点样拖 case 法啦。尤其是嗰啲咁嘅争产官司啊，因为佢哋觉得系冤枉官司啊，更加要拖啊，争一张影印纸啊，争完影印完之后，发觉全个高院揾个打窿机啊，原来得一个一窿打窿机，冇个两窿打窿机啊，啊我唔知 bundle 几啊，嗰、那个咩 red bundle 欠咗个 page 37啊，跟住咪咪摸摸个官就话四点几啦，哦唔紧要啦 ，off court 啦，出听日再嚟个，咁佢哋唔理赢输，唔理讲嗰啲乜，反正佢系计日子嘅啫。啊！一个 cut 几多钱？你睇下啦。好多专业人士会计啊，系嘛？经过2008年，大家都好清晰啦。喺华尔街里边，依家啲贼唔系揸把刀噶啦，唔系罗宾汉啊，留咗须啊，单眼啊，俾把剑，唔系呢啲嚟噶啦，白领噶，专业人士嚟噶，系咪啊？评分系嘛？嗰啲几多条 A 嗰啲评分啊？讲完之后突然间执笠安龙啊！你睇下美国点解系咁？教育出咗问题。教育喺技术训练保你一生嘅衣食不缺，成为咗系技术嘅训练，冇完整咗人格嘅培育，所以大家就喺度下功夫。香港培养咗好多专业人士，但系好多专业人士并冇完善嘅人格，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呢个大学所定嘅一个大人应该顶天立地。教育为乜嘢呢？点解要受教育呢？点解啊？香港原来咁多人去买菲律宾啲博士呢？我哋成日以为菲律宾系菲佣嚟嘅啫，系咪啊？原来唔系喎，好多个博士学位系菲律宾度嚟嘅喎。你咁睇唔起菲律宾，点解菲律宾买个博士翻嚟呢？哦，因为佢嗰、那个啊廉宜咯，同我哋屋企啲家务助理一样咯，啊，系嘛，都系叫博士啊。啊，跟住就买翻嚟，咪入大学，咁大学咪多博士，多博士个评分嗰个评级咪唔同咗，系啦，全部用呢种方法做。仲有个现象，你留意一下，点解彭定康三个女都冇读大学嘅？彭定康以作为一个啊牛津毕业嘅所谓嘅英国政客，喺 Bath 嗰边做选区，亦做个保守党主席。又工作过欧盟，系咪？依家系牛津嘅校监，佢三个女都唔使读大学。嗱，佢哋对教育有另一种睇法，教育唔系学历。中国人或者香港嘅家长扭曲咗教育，就因为攞咗个学历，攞咗个菲律宾博士都好啊，博士都个冇啊，大佬系咪？好过攞国内嗰啲啊，都系买啫。其实，咁你郭佩凡同阿钟树根系另一种途径，系咪啊？佢哋有佢哋自己嗰个市场个购物法，但系都系发觉攞个学历嚟增加自己嘅安全感。彭定康啲女佢就唔需要攞安全感，佢亦唔需要揾佢老豆揾人推荐入去牛津。咁佢老豆要揾都得嘅，系嘛？你睇佢帮阿博呱呱写封推荐信，咪要融入哈佛。用彭定康嘅身份，既然你住啊。中国智英大使要求到，咪帮呢个薄熙来西南霸王者写封信咯，因为你毕业冇办法立足喺牛津啊嘛，咪拱你去呢、这个啊哈佛咯，总之唔好搞到我牛津得噶啦，系咪？我愿意推，咁我、哈佛嚟讲，见到有彭定康嘅推荐，亦冇坏啦，系咪？呢啲所谓嘅名人推荐信好值钱噶，你搵到彭定康帮你帮你个仔女推荐，一定入得牛津啦，系啦，但入嚟做咩呢？自欺欺人。你攞咗个学历又点？你个人都系咁，系咪啊？剑桥学位唔可以改变李国章呢种人嘅品性啊！港大更多嘅培养唔会改变卢颂茂作为人啊嘅本质。呢啲就系话你有技术性上边嘅优势，只系保障你一生衣食无缺。作为一个人，你本一个唔合格嘅人。嗱，教育方向出咗问题，出咗问题，因为你唔敢答。唔敢答个最简单嘅问题，教育真正目的系乜嘢？如果你引孔子喺《易经》蒙卦所讲嘅“孟以养正，圣功也”，系圣人嘅功业，所以教师系至高无上嘅工作，唔系啲烂鬼官僚可以比。但系香港刚刚相反，点解你唔敢引用孔子嘅说话？我唔相信你唔识孔子嘅说话，“孟以养正”你识，但你唔同意， 因为佢后面嗰句你好唔同意，圣公也，原来教育系圣人嘅工业，作为官僚你唔同意，点解？呢、這个就因为前因后果要从最原始讲起啦。殖民地嘅管理方法最重要嘅同而家中共冇乜分别，都系愚民政策。因为你管理一个咁嘅啊落后地方嘅殖民地，当佢教育普及，大家就问殖民地点嚟？殖民地侵略嚟嘅。是战争，是当时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落后第三世界，然后打洋仗之后要他各地赔款，然后再拿了个土地来作殖民所用的。所以殖民地的教育不可以高的。因为高的话呢就令到大家去思考了，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战争，为什么会有鸦片战争啊，咁整个历史托出嚟之后，呢个系一个不光彩嘅年代。殖民地一定要维持返，就係话佢哋由一个优秀嘅世界强国，当时英法系世界最强嘅国家，因为佢哋嘅舰队好。咁亚洲就蛮夷之地，鹊耳小岛，一个渔村搵嘅港督系咪啊，亨利·布甸乍就嚟接收一个咁嘅啊渔港，得咗咩啊，疍家人同埋客家人。一个农民，一个渔民，一个渔村，点能够发展成一个好嘅港口，方便佢哋嘅上落船只贸易啊，对华输入同埋贸易嗰、那个所谓嘅海港。喺呢个咁嘅背景之下，但系问题当时嘅英国系唔会喜欢派英国人，唔会鍾意嚟香港做官嘅。你自己幻想一下，依家我叫你去陕北啊，啊呢、这个伟民乡啊，系嘛？城寨大队里边啊，做过乜 Q 嘢啊？书记啊，你都唔想去啦？喂，大佬，我住铜锣湾嘅，你唔好搞啦！啊，我上去呢个兰桂坊饮酒嘅，平时我跑马噶，我琴日仲赛紧十场赛事，你唔好搞我啦！去陕北，我话知你做土皇帝啊，系嘛？佢哋唔想嚟，咁你少数嘅英国人。又点能够管治大量唔识英文嘅当地香港人，仲有无数风俗你唔明嘅，咩祖坟啊，咩风水树啊，条龙脉去边度啊，佢哋要鍾意赌钱嘅民族啊，又话打麻雀系国粹啊，唔系赌钱啊，实际一家大细唯一倾谈嘅地方就已经打麻雀㗎啦，由当时清朝啲官员开始都已经鍾意手谈一番㗎啦，系联系呢个家庭呢、这个啊和洽嘅啊游戏嚟嘅，死啦！你咁多呢啲嘢，所以佢开始要培养一班最精英嘅精英，成为佢哋嘅买板，官僚买板，要懂英文，要懂当地话，但系作为佢执行佢哋任务嘅人，佢都叫 A.O. 啦，点能够令到我揾到当地最优秀嘅人做到我嘅啊？A.O. 买板呢，執行我嘅英国人嘅命令呢同埋政策呢，点保障到我攞最好个学生成为官僚呢？一定要由社会价值开始。社会价值系乜嘢呢？就係话我先由个金字塔开始。我读小学最叻嘅小学生先读到嗰啲所谓好嘅中学名校，圣保罗男女啊，华人啊，系咪啊，拔萃拉沙啊，系咪啊，跟住之后我仲有个叫做会考制度，又裁咗大部分嘅人。再跟住先读预科。预科嗰班已经系叫做精英中嘅精英㗎啦。系咪，再要考入面。考入面你要想做乜嘢呀，一系就做专业，呢个需要嚟㗎。要维持医疗嘅水准，我哋要训练医生。一系做咩呀，法律，维持呢个所谓啊英式嘅法庭个法治观念。咁先能够容易管治。要人人守法，人人顺服，顺服权威。再跟住乜嘢？你唔考入做 medic 啊 ，law school 做 A.O.，A.O. 点解呢 ？A.O. 系官，咩官啊？父母官，佢哋讲英文，对住英国人，英国人讲完之后，对住你班中国人，系嘛？但系佢系优等华人，英国人用呢种方式吸引人去做 A.O. 嗰班系优等华人嚟嘅，同一班香港人唔同嘅，你哋高啲嘅，但系佢哋又好有安全感噃。因为你始终都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我理得你讲几好英文，你啲英文全部都是公务员英文， 啊，你留意一下佢哋啲英國人啲英文同阿彭定康啲英文，你聽下外泄嗰啲帶嗰啲啊，港大嗰班所謂嘅香港 best of the best 嘅精英嗰啲英文講乜嘅，係咪啊？點解同彭定康啊、英國國會都唔係好同？喂，唔同噶，你哋講極你都係中國人，你扮曬鬼佬，你從來唔講英文，係嘛？唔係從來唔講中文，你都係中國人。作為鬼佬，我好安心噶。我做記者嘅時候，運輸師係咩啊 ？Jones 一個大肥佬，擔個雪茄。副運輸師係邊個啊？孫明揚啊，當時咁好後生，係咪啊？就喺個 Jones 隔離，一睇知道邊個老闆，邊個唔係老闆。一個大肥佬擔個大口，擔翻口大雪茄咁，即係一個梁醒波同一個鄭君綿咁樣啦。總之，或者鄧繼塵咁樣啦。咁你知道邊個老闆，邊個唔係嘅？咁佢喺旁邊，總之就執行副運輸師執行阿 Jones 嘅運輸政策。咁當時冇政治議題嘅。運輸啊，咩嘅水費啊，電費加價，巴士加價，巴士邊個站喺邊度，啲好重要新聞嚟㗎喇。我個年代下做記者嘅年代。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官員就覺得我哋係精英中嘅精英。咁你話喂，香港都唔夠教師，咁教師邊度嚟㗎？冇所謂啦，設立間師範俾佢囉。一個港督整一間，葛亮雄有葛亮雄師範，柏立基有柏立基師範，羅富國羅富國師範，咁邊人讀師範㗎？考唔到大學嗰啲囉。考唔到大學你做咩呀？做教師囉。咁教咗班學生叻嗰啲去咗邊呀？入咗大學囉。大學做乜嘢呀？做官囉。咁唔叻嗰啲咩呀？咪再入師範囉。咁師範啊、護士啊、工專啊，以前呢理工嘅前科啊，叫做紅磡工專啊，全部都係訓練謀生嘅人嘅技能，即係話教師只係謀生技能，所以官僚一直都傲慢嘅，對於教育工作者好體驗，依家係傳統，係依個中國，係依個香港100年以來嘅傳統，因為最好嘅學生就已經做咗啊，入咗去名校個畢業生就去咗呢個漁科考得好嗰班去咗做港大做學生啦，啊，跟住就畢業就做 AO 噶啦。咁當時就未有所謂港大變有教育學院添，咁主輩教師都係來自啊師範啊，咁個情況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落去，你睇到官僚個傲慢就喺度，慢慢成為一種風習。風習係咩？就係佢哋嘅傳統。傳統就話俾你聽，喂，我哋唔會，我哋講你聽。點解啊？我哋係名校，跟住經過會考，跟住 A level 考試，跟住入到港大，港大畢業就要經過好嚴厲嘅 AO 幾師會審，係咪啊？幾廿次考試先至能夠成為 AO 之後派咗你做教育官員，跟住我哋講嘅政策你聽得㗎，你班人係咪啊？佢覺得你班根本就唔係，咁你事實到呢家香港嘅社會階層都有咁分類嘅，你諗下一個叫 AO 政務官。一个叫做教师嘅，你觉得啊？如果你有个父母有两个仔女，一个做 A.O. 一个做教师，佢会 plow off 咗自己做 A.O. 嘅儿女啊？佢会觉得教师好啦，树蛋啦，系嘛？亦唔系好差嘅职业。咁但系 A.O. 有机会升上去，你睇下啲官僚系咪啊 ？D1、D2、D3、D4、D5、D6、D7、D8、D9，喂，咁样升上去。跟住啲福利，你睇下啲儿女又可以英国读书，而我制定政策就俾你啲儿女去做，俾你啲教育工作者去执行。嗱，呢种咁嘅根源改变唔到，最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就系喺香港社会，教师嘅地位冇得到应有嘅地位同身份。无论由上上下下，由政府嘅态度对教师嘅态度，由目前家长对教师。你諗下，你有四个儿女，一个做医生，一个做律师，一个做 AO, 一个做教师。唉，你自己问下自己个心啦，你觉得系唔系教师嗰个系最弱嗰个儿女啊？你一定咁諗。点解啊？个社会阶层已经将佢分咗流啦。你睇下同学会聚会，一班咁嘅啊，即系几十岁四五十岁同学会讲返中学时期，一班人坐嚟系咪少年子弟江湖路系咪諗下當年大家嘻嘻哈哈一齊踢波，一齊踢毽，一齊追女仔，跑啦跑呢跑路，係咪點樣能夠大家出貓？但係發覺階層唔同咗啦，有個原來係醫生嚟㗎喎，有個係律師嚟㗎喎，有啲做官㗎喎，有啲做得老闆，做教師嗰位始終都係所謂嘅寒儒之造啊！我哋叫餓你唔死，但係富貴永遠冇份， 揸份教师系咪？因为你读上去，读上去即系点能入到大学？入到大学就要做要睇喎，入咩系？你入到教育学院，跟住就系嗰啲态度啦，嗰啲心态啊，成个循环其实就系话教育真正嘅教育改革系点能够提升翻成个社会对教师嘅睇法，教师应有个地位。如果用孔子嘅方法。作为教育官僚，你引用孔子好恰当，好堂皇，同埋依家大陆共产党又利用紧孔子，周围都孔子学院，你讲出嚟正视正确，唔会咩镬，系咪？咁讲孔子，孔子话蒙以养正，圣公也。教育嘅真正目的，咪培养一个人嘅真正啊独立人格咯。呢个系圣人嘅工业嚟嘅，呢个就系、是、啊。就是圣人只能够做到的工作，因为你牵涉到一个人是否成才，怎样才是成才，顶天立地就是成才。学问不是学历，学历好的人很多是没有学问的。学问是什么？学问你要做一个好人。但是从来我们在教育辩论里面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儿女通过了 TSA 之后就变成好人，没有，是方便你的官僚做事。你要做什么？你又不坦白。唔坦唔白，令到教育工作者好疑心，系咪攞嚟杀后作为手段？以后要杀我嘅时候，就用呢样嘢，即系好似我哋啲打工嗰啲 appraisal， 知唔知啊？我哋公务员所谓写花你个底，系咪啊？做差佬要见 board 啊，你个上司唔提你见 board， 写花你个底啊，好多好苦嘅就系话，喂，以前买层楼，后来变咗负资产，跟住我报唔报俾差佬听个警队听？依责任我要报，报当我欠钱。喂，我层楼300万，原来我借咗银行400万，我之后欠100万，欠100万，喂，欠债，我嚟一条队啦，去另一个心理辅导啊，咩福利处啊，帮你点安排啊，债务计划啊，成世唔使升职啦，唔使做前线咧，仲攞枪，系啦，就系、是、咁样。咁究竟我班儿女通宵达旦去操练 TSA？你话孙明阳话喂只系因为校长要面啫，唔系要面，生死存亡，因为出生率低，出生率低学校多咗，以往好多学校嘅时候系因为出生儿率好多，出生多率多学校多，依家出生率低，喂当时一个家庭两公婆生四个好普通咯啩，你依家你再搵下你个朋友生四个俾我睇下。如果三十岁左右嘅人啦，结婚嘅，你话佢生四个，徐子淇就得，除非你朋友叫徐子淇啦，系嘛？如果唔系点生四个啊？政府宣传叫生六个添，一队篮球队话五个生五个，点生五个啊？如果五个都读紧，三个读小学，两个读中学，那个父母已经死咗吊颈啦。三个操练 DSA， 两个中学里面又话要乜又话要物，喂大佬根本点根本维持唔到，我唔理你做咩工作啊！依家如果生五个嘅话，呢间学校呢、这个弹钢琴，那个小提琴，那个要学英文，那个补英文，那个又话要 outing， 那个要去出面访问，你就要操 DSA， 喂依家所有父母听讲紧，个个都疲于奔命做呢个事，呢、这个事你话系学校逼出嚟嘅。啊，孙明阳话喂，其实有存在价值啫，不过你啲校长你操练佢啫嘛，我叫你操练佢噶，唔操练佢低分啊嘛，咁低分就冇所谓噶，冇话惩罚你啊，我点知你攞住个低分出嚟点啊？我个 appraisal 嚟噶嘛，如果你拿住呢样嘢作为 appraisal， 我啲小学校长、小学教职员好惊噶，杀咗校点啊？依家45岁，教咗20年呢、这个小学嗰啲，你想佢点先？系嘛？咁佢咪朋友操啲學生囉，學生操成績好而佢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教育官僚冇所謂，攞 data 咋嘛，攞、啊、完數據之後核實喎，評核嗰啲學生啲程度作為佢哋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冇咗教處根本就係天下太平。話俾你聽，學校有自己學校嘅政策。我哋以前佢哋人手唔夠嘅時候管唔到我哋啲學校，咁每間學校咪有佢自己嘅教育政策囉。贫民窟有贫民窟学校教育政策，天台小学天台小学教育政策，啊，名校黄隐华隐有佢哋名校黄隐华隐激英皇教育政策，到咗个会考咪个大熔炉嚟咯，跟住评核咗之后，佢哋咪开始寻找自己嘅所谓预科位啦，咁揾咗自己嘅改变生命嘅程式啊，咁就话读唔到会考嘅，考唔到会考嘅，咪出嚟自己 喺社會裏面實習，尋找自己人生價值咯。呢、這個都係中學學生唔一定學校嘅。所以你話教育政策，邊個家長係欣賞緊你嘅教育政策？邊個學生啊係基於你嘅教學政策之下做一個快樂嘅學生，做一個快樂嘅童年，係嘛？就係、是、不斷嘅考試，不斷嘅功課，從你嘅規矩裏面評定，跟住去討好你，佢因為估你要啲乜嘢。依家啲評分要估嘅，點解中文科依家考入大學中文科嗰、那個叫做 DSE 啊咁難搞呢？因為佢要估你點樣計分法，點樣成為死亡之科呢？因為佢要猜出卷者啊，你嘅目的想考我乜嘢？我要攞你嘅心態。嗰樣嘢要做達到三個點，每點俾一分。我就算寫得幾好都冇用嘅，因為我淨係照顧咗一個點，嗰兩個點冇照顧到，我攞唔到個兩分，所以我得一分。三分嘅題目我要攞盡三分，就要估咗你嘅心態。因此出咗一班咩人出嚟呢？就係猜度、討好、評估，要掌握別人嘅心態，係咪？要掌握上司啊，跟住要討好上司。用咩方法能夠佢要啲乜嘢？我猜佢想要啲乜嘢？我俾到啲乜嘢佢？全部都係技巧聰明嘅人。咁香港就越多技巧聰明嘅人。但係今日叫苦連天，從根源做起。首先就係話，點解我哋教育官僚嘅仔女可以喺英國讀書，而我哋一般市民交税嗰班養活呢班官僚嘅人個仔女就俾你去魚肉呢？糟質呢？嚇！嗱，呢個係最大嘅基本矛盾先。一個職業最起碼職業道德係乜嘢啊？一個廚師炒碗炒份呢個乾炒牛河，佢係咪應該最起碼個職業道德係佢有信心食自己一啖嘅係嘛？喂，你炒只牛河出嚟，你話我唔食㗎 ，Lance 你食咗佢啦，你冇搞我？喂，咁 Lance 覺得嚇，我要食㗎。要食噶，仲要俾钱添嘛？因为你交税嘅，你交税俾我炒牛河，然之后你要食咗我煮嗰碟牛河，咁你话你自己食唔食啊？黄生，黄生唔食牛河嘅，唔好意思。咁你系炒牛河？我专业噶嘛，我炒牛河。咁你先话可唔可以唔食？唔得，唔食你咪读国际学校咯，你学陈茂波哋咯，读 Chinese International 系嘛？最威胁佢嘅校长系嘛？不過依個係一個唔好嘅例子嚟㗎，因為佢依家係要誹謗罪名成立㗎，再跟住佢係賠緊錢同堂費嘅，係啦，你要逼咗一班香港市民要向上擠，擠去邊度啊？英基咯，係咪啊 ？Island School 咯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咯 ，Chinese International 咯，跟住外國留學啦。喂，唔好俾你班教育官僚污染啊，大佬！咁點解香港要養咁大棚教育官僚？而呢班官僚又位於要證明自己物有所值。嗱，呢個好重要嘅，你唔好睇小呢一個邏輯啊！我做一個喺專門做 gym， 有位老闆咧就成日下晝食完飯就嚟噶啦。咁話你咁得閒嘅，佢話：唉，冇辦法，呢家經濟好曳，佢哋嗰行業嘅生意唔係咁好。咁我話你生意唔好，你就嚟做 gym， 你唔喺公司度譬如話即係坐下開下會。佢話唔得㗎，佢話我哋做老闆嘅公司已經冇嘢做，氣壓好低㗎啦。而我哋咧食完晏晝飯，做完都亦做嘅嘢做曬啦。咁你坐喺度一定見所有嘢都唔順眼嘅，跟住咪揾嘢嚟做咯。佢話。跟住一定要揾啲嘢啊，改革下，搞呢搞路啊，啊呢嚿嘢切四段，切完四段，唔好啦，都系分翻上下两段，系啊，都系唔好啦，不如分八段，啊，即系不如 group 翻一 group， 啊，喂，啲职员真系疲于奔命，佢话你做老板，你喺公司做咩好啊？开会咯，开会讲啲咩啊？改善公司啦 ，efficiency 啦，系咪啊？佢你一定会揾冇事揾事做。佢话我嚟健身房跑下步举下重都对我身体有益。我留喺公司一定为祸佢话。因为间公司我㗎嘛。我坐喺度冇嘢做我一定諗嘢做㗎。哦、啊、问题嚟啦。最后周处除三害最大害过你自己。点解呀你以为贡献㗎嘛。生意唔好咪諗下囉。不如大家走多步囉。不如我哋諗下啲咩 policy。喂我哋用行呢个方法囉。不如一嚿嘢切开佢四段囉。切开四段之后变八段八段变十二段。不如 combine 慢慢佢一段囉。不如又唔好啦又咁样整啦。点解呀我得闲㗎嘛。我想改善㗎嘛。我要贡献公司㗎嘛。间公司我创立㗎嘛。係啦。终于最后公司嘅肿瘤出现啦，嗰、那个癌肿咪就系你咯， 你咪就係個腫瘤咯。所以佢好智慧啦。嗱，作為一個老闆，一個成功嘅老闆，佢做咗好多好耐嘅一個中年人，佢做咗幾十年嗰行。佢話一冇嘢做，做老闆即刻走。佢話千祈唔好留喺度，留喺度你一定睇一樣嘢都唔順眼。一唔順眼你就俾意見，一俾意見，哇！旁邊就係真係自大國如烹小鮮啊，俾你翻弄翻弄嗰條魚散曬啦。小鮮嚟嘅咋，大佬已經公司業績唔好啦，賺錢冇啦。喂，佢話邊有錢賺啊？靠個物業不斷升值嘅咋，依家佢有一間公司升值。就再租返俾嗰間公司，咁變咗成盤數就賺錢，賺咩呀？賺樓價囉，佢話生意本業邊得做啫。所以但係佢個智慧在於佢冇嘢做一定唔留喺公司，因為佢話佢留喺公司一定要搵嘢做，搵嘢做一定折磨班同事，折磨班同事最後完呢家目前嘅業績都唔會有，最後最邊執嗰間公司賣樓算數啦，佢話。所以佢寧願每日就準時晏晝之後食完飯就去健身房，死咁舉重，死咁跑步，不斷做 sit up， 不斷去練腰，點解啊？佢话好难挨噶，点挨到夜晚食晚饭啊？老婆都陪唔得你咁多噶，我听见落去有智慧，不过真系一字一类，因为佢讲咗个大智慧系咩呢？你留喺度作为老板，你嘅所有意见绝对系骚扰，系需要所有参与嘅人。你而家教育官僚正正走紧呢一个覆辙啦。好，时间差唔多，休息阵间翻嚟，下部分嘅黄伟文一家之言。